绝唱，品华夏神韵。北京音乐广播古典有限频道，调频98.6兆赫，每天一点，13点，华夏神韵。 欢迎收听华夏神韵，我是古月，请欣赏华中师范大学天空合唱团演唱的合唱曲《燕子》《葡萄园夜曲》《让海浪远去》《生死不离》《山在虚无缥缈间》《送你一只玫瑰花》《卡秋莎》《小桃红》《去吧》《到我要你们去的地方》《爱的使者》《春潮》《宫尺谱游戏》《雨后彩虹》《马桑树》春天来了，樱花。 树树是我心中

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，哎呀。 Oh! Oh, my God.

Thank you.

十三个月迎新这春，十六个娘来就头一句，我们是早别成分。